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on. Open up my mind with these spoken words. Let this music heal like an overture. She's the only one, one, one. Yeah, yeah, and so I roll with her. Ooh.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Living life with loved ones close to me. This is the remedy, and I got the recipe. I don't need no Hennessy. Yeah, it's been 9 months now. Haven't had a drink, and I'm starting to see clear now. I'm putting all my fears down. I can hear the cheers now. Seeing peace signs when I look around.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g on? Looking at life like, how did I get it wrong?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 on? Looking at life like, how did I get it wrong? 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Open up your eyes, look around. Homie, can you see how it's going down? Brothers locked up, so build your love up. Put your hate down, ooh.That's the only way to live. Turn the negatives to positives. It's gonna be alright by Miley said. Fuck the dumb shit. Keep it moving, that's what time it is.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g on? Looking at life like, how did I get it wrong? 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g on? Looking at life like, how did I get it wrong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Give peace to the war in the streets. Give peace to the evil that creeps. Yeah, I just ride with my hand to the sky. Live life like I'm never gonna die. See many fighting and fussing over nothing. So much destruction, looking at puppets combusting like nothing. Now listen, it takes education to change your reputation. From bad to good to getting better, now you're elevating. They be singing, family singing, everybody's chilling. Not gonna stop this, living on a feeling. Man, this is the real thing, tell me can you feel me? Wait till they drop this, dancing on the ceiling.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g on? What you really tripping on? 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Hey, young homie, what you tripping on? Looking at life like, how did I get it wrong? Life's too short, gotta live it long.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where we get along. Yeah, yeah.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Chris Rene 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呢叫做是 Young Homie。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开门见山的两句歌词翻译过来呢就是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让音乐治疗我们的伤痕。所以呢，今天的战马能量乐就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啊，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全新开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跟我们来在线聊天。不过这个时候呢，你一边来寻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一边来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知道你会唱，请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唱，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 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那虽然现在梁静茹的专辑呢出的是越来越慢了哈，但是她的那些过往的情歌却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的时候呢，还是忍不住回头找一些她早年前的一些作品，听起来呢还是那么的温暖，还是那么的清晰啊。尤其是刚才的这首歌，或许可以让你清晰地记起你第一次爱上这个歌手的声音或者是作品的那个瞬间，以及那段时间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与

结婚之前抓着身边的朋友呢使劲的追问啊，这结婚到底对不对呢？啊，对不对并不是别人说的算，想不想结婚，该不该结婚，要看你或者是看对方有没有做好准备结婚的准备啊。做好了准备就去结婚吧，毕竟呢你们是相爱的，并且呢会一直的爱下去，一定要相信哦。那所以准备好了，我们就听听这样一首歌，来自吴建豪的小婚礼，听听看吧。 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在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前的事情，昨天是幻想的梦境，今天变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哎呀，爱情呢真的是一件超级折磨人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甜蜜入心，有的时候呢让你难过的不能自己啊。不过呢这又怎么样呢？因为呢一切都是你选择的，所以呢春晖虽然无法解释结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只知道有些事情决定了就好好的去履行，那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虽然呢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迷茫，但是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由你自己来过的，是吧？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这样一位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袁娅维带给我们的《说散就散》。那看过前任三的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多么有故事的人，把自己带入了主角才会哭成那个样子。真正看懂的呢，都会释然的一笑，并且牵着自己的现任一起好好的把这部电影看完，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去怀念自己的前任啊。那所以你明白了吗？电影的初衷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不要失去了才知道后悔，不要让你现在爱的人变成前任，你明白了吗？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带给我们一首歌《说散就散》，掌声有请。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受困无无一步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曾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 我们说听歌呢真是一件有缘分的事儿哈。那前段时间呢听这个戴爱玲的坏好人，算是她求变的一首作品了，觉得非常不错。那很多听友都会说，如果这首歌换成是阿妹唱的话呢，也可能会很好听哈。结果呢在阿妹的新专辑里就会有一首坏的好人，不过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首歌。那歌曲的名字呢只有一字之差，算是巧合。可是阿妹的这首坏的好人呢，绝对是一首治愈系的情歌，孤绝情绪在吉他里渐进，到最后瓦解，最后唱到了谁的心不破损不能受困，是不是真的唱到你的心坎里去了呢？是不是把你的整个心都唱碎了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心里边的这道坎过不去的时候，再拿出来好好的听听看哈。好了，孤独寂寞伤心冷的时候呢，留给自己好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传达给你更多的温暖，所以呢我们要听一首新歌来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吧。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刘惜君在新歌《同一件事》里阐述了人间百态殊途同归这一概念，快乐和悲伤可能相似相同，牢记和遗忘可能相差并不遥远。我们常说世间万物都是一体两面，所以生活中的许多纠结，尤其是跟情绪有关的纠结，往往都是不必要的。适度看开，顺应天理，你也可以让自己释然许多。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刘惜君《同一件事》。

拍摄的时候呢，正好遇到了东京的寒冬之景，并且呈现出了非常凛冽空旷的一种感觉。那品冠温暖人心的歌声呢，搭配着当时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呢，让这个冬季不再寒冷。好了，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每一首歌曲背后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段故事。那希望呢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每一首歌曲都能够让我们想到自己美好的故事，而不是那些让自己糟心的。因为新的一年呢，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动力，是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范玮琪和杨丞琳共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有你真好》，来送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有你们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再会喽，拜拜。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这份爱守好， 放平地